惠，省钱又安心。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北五环广泽桥来广营桥东向西方向车多，另外仰山桥到来广营桥西向东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莫文蔚《半生缘》，我们在这里相遇。新歌二号萧亚轩《555》。 想真的紧紧。 新歌三号袁娅维 featuring 王嘉尔 Lucky Rain。 新歌四号于文文体面。 来不及再轰轰烈烈，就保留告别的尊严。 新歌五号赖伟峰我谢谢你啊。歌六号孙子涵爸爸的话。 你说不争的货币总着急生活强。 新歌七号831致青春。 我最爱的歌谁还大声唱，我最爱的人哪都去哪里呀。 新歌八号魏如萱 Jay Sean Friday 超展开。 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两小时精彩呈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 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两个小时中国榜从现在开始了。先来听听通过本节目首发的一首歌曲，无论是音乐歌词，甚至是留了胡子的许嵩，给人的感觉都有一种古今新老之间的冲突与融合。老古董。 不明的小楼藏着一座曼联共和，冷不丁是美是丑的老古董。少年陈旧还是孤单坚守，双心是强是弱的老古董。老古董你也曾受万日拥戴追捧，老古董失传之前凭我到深圳州，老古董一如我在80年代初度的梦。 平，老古董，外头日新月异，你的光辉被困在哪，不懂你的麦穗之下，嘿，完全不 在生日当天呢，通过本节目首发的老古董，今天第三天通过本节目全中国强力首播，非常美国式的布鲁斯吉他，还有呢就是非常中国古典的古筝，放在一起一点违和感没有。也是由来自新加坡的吉他名家 Adam Lee 跟古筝演奏家陈浩如来进行演奏。说到一首歌的情感表达方式，有动感有细腻，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常常在节目当中说的大开大合的情感宣泄，整首歌波澜起伏，让人听了非常的过瘾。那么说到说散就散这首歌，也许大家注意到它的是听雅袁娅维的翻唱版，接下来我为大家安排的是原版，还有一个月才刚刚满20岁的 JC陈永彤，这首《说散就散》是他两年前出道的首发单曲，当时才18岁啊。 抱一抱，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好不好？有解释都已经来不及。算了吧，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我忽略自己，就因遇见你，没办法，好可怕，那个我不像话，一直奋不顾身，是我太傻，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气话，说不上恨别纠缠，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抱一抱，再好好觉悟不能强求，好不好？有亏欠我们都别追究，算了吧，我付出再多都不足够，我终于得救，我不想再献丑，没办法，不好吗？大家都不留下，一直勉强相处。总会泪花，说不上。 上岸，别说话，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让一切都体谅，让一切都天亮，我尝试找答案，那答案很简单，简单的很遗憾，因为成长我们并不太要习惯，因为成长我们忽而间错散就散， 在角落里较着劲，有些东西想起就像个神经，解释嫉妒不服气，也许就叫聪明，不是故意，只是在意的连锁反应，习惯的全力而去，也许早已注定，饶了自己，也放开了你，一把大火烧不掉的勇气。 Loving you 还是在想着下段感情，是上一段引起的连锁反应，习惯的全力而去，也许早已注定，饶了自己，也放开了你，一把大火烧不掉的勇气。 2016年的一首歌，收录在刘凤友首张同名创作专辑里的 Loving You。 阶梯式的情感层层递进，从内敛到爆发的完整过程，无论是从创作还是在演唱，都是证明了这位歌手的实力啊。要说到激发情感的曲风，当然一定要有灵魂乐了。我们听过很多大开大合的歌曲，都是通过 soul 这样的音乐类型来表达。接下来我为大家来选择的是周品在上个月推出的全新单曲《夸张》，然后是陈奕迅的《浮夸》，两首歌一起来听。 不要再想我，不要再找我，就当我已经死了。不要说 sorry， 一直啊只是 lonely， 人难免都会这样，已经够荒唐，何必再纠缠？要我原谅，说原谅又怎样？如果被原谅，就不再为难，世界怎么还是这样？我请不要太过夸张，你的悲伤我了就忘，的潮落后潮涨，倦了谁生命都一样，等不到下个天亮，至少善良，至少别说要我原谅，说原谅又怎样？如果被原谅，就不再为难，世界怎么还是这样？找我，就当我已经死 来，我期待到无奈有我。 象征该等被揭开，嘴巴却在养青苔。人潮内越文静越变得不受理睬，自己要搞出意外，像突然地高歌，任何地方也像开四面台，着最闪的衫，扮十分感慨。有人来拍照，要记住插袋。你当我是浮夸吧，夸张只因我很怕，只木头只石头的话得到注意吗？其实怕被忘记，脂肪带来烟霸，很不安怎去优雅，世上还赞颂沉默得不够帮助，怎么有话题让我夸做大娱乐家。那年十八无校无会，站着如流落，那时候我含泪发誓，各位必须看到我，在世间平凡又普通的路太多，屋邨你住哪一座，情爱中工作中受过的忽视太多，自尊已饱经跌堕，纵是能自偷我，你曾获得过便知我为何，大动作很多犯下这些错，各人们看看我小病太多，你当我是否十倍苦心做得出一个，情常人救我负义论成魔，你叫我做浮夸吧，加几声嘘声也不怕，我在场有满场的话表演你看吗，旧铁丝底里吧，以眼泪淋花吧，一心只想你惊讶，存在吗？ 大开大合，张扬无忌，哪怕你当我是浮夸吧。这种游走于崩溃边缘却收放自如的能力，不是每个歌手都拥有的。来自陈奕迅，招牌的一首歌，也是超级难诠释的浮夸。大开大合的作品一般都是集中在唱功非常好的高手里面啊。我们来听郁可唯在歌手比赛当中翻唱《无穷的影子》。一开始呢，她的处理还是非常的理性，但是随着情感的不断的叠加，她一贯清亮的嗓音呢都有一点点沙哑，有很多的颗粒的感觉，这样的情绪呢算是很饱满的。我们来听郁可唯《影子》。 尘埃过后的街，人爱真爱一整夜，怎忍心让你一个人走一条街，看你抽烟沉默的样子，我就像被你抽离的影子，偷守在旁边。我们之间是谁让你动了念？我还是没忍住，我知道有些事不该问。你用力的眼神，冷言冷语，多少

夜间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可能会扩展到全市范围，局部地区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伴有短时大风，请注意防范降雨、短时大风和雷电的不利影响。明天白天有一个高空槽逐渐东移到北京上空，预计还会有一次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过程，外出请携带雨具，注意防雨和交通安全。具体预报是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4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下面是春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春衣气象指数是6，大部分时间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来关注一组文化资讯。今天由美社 APP 与光明网联手举办的感触新时代、记录新影像、身边正能量随手拍短视频公益征集活动启动发布会在中国传媒大学举办。活动希望鼓励和推动大众的公益意识，歌颂真善美，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征集内容不限题材和时长，用美社 APP 拍摄，主题可涉及公益、教学、才艺、文化、民俗、城市风景等等。即日起到2019年3月，可以通过美社 APP、 光明网、光明电视的专属报名通道参与活动。美社 APP 正在着力打造一个面向个人、企业、机构的视频全产业链服务平台，让视频这门语言真正发挥正能量的作用。关注图书出版方面，《绝密较量》新书出版暨影视作品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同时宣布将启动《绝密较量》的电影、电视剧的创作。《绝密较量》延续了军旅作家陈实的创作风格，是他又一部长篇军事解密作品。作为2018海淀区全民阅读主题活动之一，诗酒嘉年华诗词选出版座谈暨诗酒文化研讨会近日在国家图书馆召开，诗词领域大家齐聚，共话中国诗酒文化之美。喜欢文玩的朋友要注意了，近日潘家园第二届核桃羊文玩展在潘家园旧货市场开幕，经典的四大名盒狮子头、鸡心、官帽、公子帽都在展会上亮相，展会将持续到5月27号。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 赶走的是疯癫，我一个人待，不走的是想念，我心被困在，越是懂得放手越是作茧自缚，爱情里总没有一个人能说走就走，就算装得很洒脱。嘿，我藏了好多话没说， 这就是成熟，初恋后悔眼神不能躲。此刻我真的想你了，你会在哪呢？会不会偶尔想起我？旧地方走几遍，我试着能遇见，念着回不去的爱，我的逞强像活该，你会在哪呢？ 首播萧敬腾的新歌《你会在哪儿呢》，这是老萧合作多年的好朋友，也就是他演唱会的 band leader 阿火的作品啊。唱爱情当中的遗憾和怀念呢？ 你会在哪呢？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些大开大合、情感丰沛的作品。来听王力宏、谭维维的《缘分一道桥》，作为张艺谋电影《长城》的片尾曲，这首歌呢唱的是格外的荡气回肠，酣畅淋漓呀。 千里乱葬岗， 尘埃，风聚寒影，牵手之下紧更衣，穿过那条小路，经过那棵大树，有座遗失的院落，曾经多少故事岁月沧桑，让用一缕红树轻别下，听不特意这出人去，千行泪 节目做客的宋秉阳，在月初发表新的专辑《宇宙唯一的你》Do It Like This 之后呢，又接连推出两首单曲。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叫做《朱雀街》。据说这首歌的灵感呢，是来自于宋秉阳旅行当中呢，发现了有一处院子啊，然后呢，早已经人去楼空了。他用人声跟乐器的不断的叠加啊，来推进想要表达的一种情感啊。这个院子在时间的维度下的一种故事的感觉哈、啊，是很有想法的。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新歌，这是来自袁娅维新的专辑 Tiara 当中的一首《消失的爱人》呢。相比起他比较擅长的这种 Power Soul 的风格呢，这首歌呢算是比较内敛的，波澜不惊却又暗潮涌动。虽然声音的处理是包着的，但能感受到越胀越满的情绪在里面呢。提亚袁娅维《消失的爱人》，这里是中歌榜。 我听见那窗外风吹了开来，扬起了回忆淡淡的留白，有风筝掉下来， 合了又开。

接下来我们要听一些老歌手的歌。老，我可没说是老古董，老歌手常青树。我们的榜单呢，见证了新人的成长，也是记录着一代又一代资深歌手的蜕变哈。我们在本周的中国榜插播里当中看到一首 OST 叫做《夜光》，入榜第二周排的第七。在过去这三十年当中，他一直是歌坛的活跃分子。那英， 在你被淹没时闪烁，在你的左手，在你闪烁时候沉默，等你的抚摸，醒着做梦，听人潮翻涌，像凝固的一条河流，在无声慌忙的宇宙，情愿被孤求，在独自拥抱的冷冬，黯淡过眼眸，转身回首，又随你漂流，弹流着脉搏的温柔。如果所有的光芒都失去颜色，就擦亮我黑夜里不灭的路灯。如果寂寞是拥有的唯一要求，就让我寂寞。 计算，也不再等待，只是感激有这么些爱人存在，回忆至少不是一场空白。所有爱过的人，我现在还爱。所有爱过的人，我现在还爱，因为很多难现在已经变得很容易，因为回忆已经把减法变加法，我用我的方式继续继续继续爱， 张信哲的新歌《不在》呢排在第六啊，最高呢曾经拿过好几周的中国榜的冠军。我们听到这是他在2015年的一首《还爱还爱》。一个人一直可以红的话，既有他的能力努力有关，也与时代有关。你与时代的契合度代表你能否引领潮流。张信哲他一直保持着非常年轻的心态，而且特别注重于新人的合作。这些年他的新的作品当中就出现了像周兴哲啊、朱静熙等等这些年轻一代创作人的名字啊。 我现在还爱， 我们的榜单上面的常青树，最近还有成龙大哥，他的最新的专辑我还是成龙当中的物是人非已经连续三周蝉联中国榜 Top 40的第一名了。成龙喜欢唱歌呢，很多人都知道，在他个人电影当中也经常来献唱，比如说有醉拳啦、美丽的神话、英雄故事等等等等，他的歌和他本人有很高的这个默契度。那么这首物是人非当然也最终代表了此时此刻成龙大哥的心境啊。我们来听一下本周冠军单曲。 物是人非事事休，雨与泪是春生锈，高楼与水上愿醉千杯酒，往事化成愁心不丢，孤影人瘦月如钩，梦醒情暖问几度秋，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又无头，喋喋不休。岁月那么久，记忆那么久，我窗听雨心思如残留，不见去年人，小道无人走，何时晴朗夕阳照西楼，挑灯黄昏风摇人袖，风声泪湿吹去悲愁更愁，苦断人生间什么风流，无非无人非人，缘分百年修。

在哪里另一个我微笑着，另一个我们还深爱着，代替我们永恒着。如果能怎么想就够了，无论输谁就能看到你真的自由了。 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五月天为现象级的电影《后来的我们》所创作并且演唱的同名的主题曲。另外呢，本周呢，他们另外一首新歌《I Will Carry You》呢，入榜排在第12的位置哈。五月天1999年是发行了第一张创作专辑啊，现在呢，马上就要迎来出道20年了。他们一路坚持青春的主题，似乎永远都是那么的有热血、有活力啊。下面这一位呢，因为一张娃娃脸，大家觉得他一直都非常的年轻，其实他在1994年就推出。出了首张专辑《爱不解释》，最近呢在香港举行啊一连五场的 We 我们世界巡回演唱会香港站特别版啊，进入到第二场，他意外的这个坠台，好在没有大碍，他就是不老男孩古巨基。我们来听一下他为电视剧《老男孩》演唱的主题曲，排在第34哈，啊《不老男孩》。 如果说年轻的时候努力和回报成正比。后来的放手一搏，还会不会昂首的多？我闭上眼睛，感受蓝天白云，这是梦境，不是幻境。我曾问过自己，生活值不值得叹息？明明烦恼都已摆平，但人一生中最大的瓶颈，却是走走又停停。所以不管多急，我都能走下去。多少年之后，一个人许久，才知道什么是愁。可比起接受，还有未完成的梦要我去追求，还是等倒流，不如继续走。再见也可以是问候，我还是我自己的战友。我曾问过自己，生活值不值得叹息？明明烦恼都已摆平，但人一生中最大的瓶颈，却是走走又停停。所以不管多急，我都能走下去。多少年之后，一个人许久，才知道什么是愁。可比起接受，还有未完成的梦要我去追求。看时光倒流，不如继续走。再见也可以是问候，我还是我自己占有。多少年之后，借寂寞消愁，才明白什么是富有。打点好伤口，继续做完年少时的梦，再享受。盼用期还在青春的路口。

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被合称为故乡三部曲，关注的都是家乡农村的留守老人和儿童。路过未来则将视角转向了进城务工者。李瑞军表示，电影不能只是英雄和传奇，他必须关注普通人的故事。再来看一看北京女子图鉴刚在争议中收官，姐妹篇上海女子图鉴又要开播了。作为创意来源于东京女子图鉴的姐妹剧，沪版与京版有明显的区别。沪版更接近原版日剧，爱情线和职场线在剧中是完全独立的两部分。这部剧今天开始在优酷独播， VIP 会员首周可以提前看六集。说到同学会，大家脑海里都会浮现出青葱的岁月、熟悉的面容、真挚的情谊等词语。近日中戏八七级同学徐帆、陈小艺、胡军、李洪涛，以及上戏零四级同学陈赫、郑凯、王小晨、王文娜一同亮相，为5月19号晚首播的综艺节目《青春同学会》站台，分享了渐渐走远但又始终难忘的校园时光。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21点爱得更久点，22点男左女右。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 赶走的是疯癫，我一个人待，不走的是想念，我心被困在呀呀，越是懂得放手越是作茧自缚，爱情里总没有一个人能说走就走，就算装得很洒脱。嘿，我藏了好多话没说，因为这就是真相，就连后悔眼神不能躲。可我真的想你了，你会在哪呢？会不会偶尔想起我？旧地方走几遍，我试着能遇见，念着回不去的爱，我的城墙上活该，你会在哪呢？ 可我真的想你了，你会在哪呢？会不会偶尔想起我？这地方走几遍，我试着能遇见，连着回不去的爱，我的成长想活该，你会在。藏了好多话没说，以为这就是成熟，就连后悔眼神不能躲。此刻我真的想你了，你会在哪呢？会不会偶尔想起我？这地方走几遍，试着能遇见，念着回不去的爱，我的成长像活该，你会在哪呢？ 全中国强力首播，萧敬腾，你会在哪儿呢？这是他的个人最新专辑的首发单曲，这是萧敬腾和他在巡演的时候的这个 band leader阿火再度联手写的，有新加坡著名的音乐人 Terence Teo 参与编曲，据说全曲多达105轨啊，超级复杂，所以一首歌的诞生啊没那么容易哈。这里是麒麟，正在北京为大家带来全新一期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听啊目前在榜上征战的这些歌坛常青树们啊，下面这一位呢也出道30多年的时间了，80、90纵横歌坛。2000年之后，他开始呢，这个慢慢的，这个放慢了音乐的一些步调啊。2006年《雨人》之后呢，他一直按照个人的喜好来制作专辑，无需理会，这个市场的需求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叫《Wake Up》。本周他的流浪的终点排在中国榜 Top 40的第24，这位歌坛常青树就是周华健。 喝一杯 espresso 的咖啡， Wake up 我的世界，心中浮现一片蓝蓝的天， Let's fly away today， 给我一朵 December 的玫瑰，要以爱的季节陪我漫步走过弯弯的街， My love is here to stay， 365天花开等待被发现，花落谁的指尖，365天晴天阴天下雨天，给你我的呵护天天，给我一滴 fall in love 的泪水，善良爱的季节，期待你的身影袅袅出现， Oh yeahThank you. 今天阴天下雨天，给你我的呵护，天天给我一杯 espresso 的咖啡，wake up我的世界，好想回到你怀里歇一歇。 Oh yeah,甲片我找几片，为何还未见？没有你，连瑜伽都掉低了，无力锻炼。水费得摄于一个长期地欠，没有你，一个人连状况都反转。牙刷一对，一刀两断，和谁分享这杯面？凌晨至发现，无人陪睇恐怖片。不能单身，风暴与红茶从来两份，我像孩子一般依赖人，从无想过所爱的牺牲，离别你有怎做人，方知我从来毫无责任，是非不分，坐着被你捉紧等关心。光顾的那洗衣店无营业了，没有你，衫裤鞋每天给布衣，皮肤干燥怎么洁面，而无可积满思念，床头太过乱，眼寻回香分去点。不能单身，方包与红茶从来两份，我像孩子一般依赖人，从无想过所爱的牺牲，离别你又怎做人，方知我从来毫无责任，是非不分，坐着被你着紧等关心。终于知道冷衫穿破也是你修补，家中所有被你待我好，十八万缺点足够你数，是我这块土内疚也不可弥补。不能单身，花猫太长毛无人过问，痛恨曾经这么依赖人，原来早晚都要给关心，拿掉你又怎做人，当整个人随时能塌陷，自己偷心，时时没你着紧，很不堪。 这 是本周中国榜的一首上榜歌曲，来自李克勤的《单身狗》啊。李克勤在1985年参加香港的歌唱比赛，当时唱的是谭咏麟的《舞之恋》，然后拿到冠军。86年就发行了个人的第一张 EP， 所以算到现在他已经出道32年的时间了，也是歌坛的常青树啊。尤其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他跟谭咏麟所组成的左邻右里哈，也是掀起了他人生的一个新的高潮。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听本周榜上一些常青树们，从1989年到2018年，他们29年作为内地摇滚辉煌的90年代走来的乐队，历经风雨，历经世事沉浮，依然有从零开始的勇气。他们就是零点乐队，来听一下《天下无敌》。 多少次再站起，孤独着不放弃，擦干泪再继续，痛苦着有意义，狂风中有真理，手有天地，天里天有自己，是男人就该顶天立地，用微笑去面对暴风雨，不怕挫折打击，何惧痛苦磨砺，都是生命。站起，孤独着不放弃，擦干泪再继续，痛苦着有意义，狂风中有真理，暴雨中有谜底，放开手有天地，天是生命的洗礼，是男人就该顶天立地，笑看尘世间虚情假意，眼睛所有孤独，忍受所有委屈，在天下无敌。 这首歌非常有能量，零点乐队《天下无敌》，本周中国榜的上榜歌曲排在第八位啊。最后一首歌的演唱者，在今天所谓的歌坛常青树里面，他是资历最浅的，他出道到现在也就15-16年的时间啊。他的成名曲《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他就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张栋梁。今年的3月份，他上线了最新的 EP《最好的快要发生》，我们来听一下这里面的一首给人一种希望的晴天树。 起来像孩子一样，轻易让我忘了忧伤，我想保护这样的简单，夜色温柔，小心轻放，我终于不